半想你到几天，天明想到日落西，新月初上我想你，想到心儿稀，一天到晚都想你。初春盛夏在想你，深秋蝉冬又想你，花开时节我想你，花落也想你，一年四季都想你。我要和你在一起，诉说真情意，和你永远不分离。你的影子有魔力，你的影子多神奇，叫我怎能够把你忘记，把你忘记。